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了海南吸引了许多的外国朋友，他们同时希望在海南能够长期的生活下去。那么今后的海南还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呢？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呢，海南提供了广泛的旅游服务，它包括呢观光、海滩、民俗、热带雨林、体育和卫生保健。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了海南呢，它提供的服务呢，不仅仅呢是我们昨天讲到了沙滩、阳光，还有呢更多的、更加全面的这些服务。那么看看第一部分的英文翻译，海南 offers。海南提供了，后面讲到了一个广泛的服务哈，这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个很好的词组呢，广泛的这个范围这个词啊，我们原来讲过哈，用的英文呢是 range range， 它表示一个范围，如果前面想修饰这个范围的话呢，可以跟这个形容词呢 wide range of 再介词 of。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广泛的旅游服务哈，后面跟的是 travel packages。我们知道呢，旅游呢，它不仅仅就是说去那儿呢观光，还有其他的一个综合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呢，很多的旅游呢都是一个 package， 它提供的 accommodation 哈，您的住、您的这个 food、您的吃以及呢 transport 以及交通哈，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服务。那么合到一起呢，叫做呢 travel package 啊 ，package 哈 package。这里面提到一个广泛的旅游服务呢，是 a wide range of travel packages that includes， 包括了一个是观光叫 sightseeing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sight 是指呢我们说这个景色，后面加这个 see 呢是看到景色，同时呢在这个 see 后面加上 ing 的形式叫做 sightseeing 观光。因此呢我们说您去干嘛呢？I will go sightseeing in the city。 我在这个地方到了之后呢，准备去看看街景哈，用这个词组呢 go sightseeing。 那么同学们记下来，以及呢海滩、沙滩呢是这个 beaches 哈，后面是一个复数形式，因为我们知道呢沙滩不止一个哈，所以呢用了一个 beaches。 民俗哈，这个 folk custom， 这个 folk F-O-L-K 这个我们讲过了哈，民间的这个 custom 我们也讲过哈， folk customs。然后呢热带雨林哈 tropical rain forest， 啊热带雨林，这个雨林呢跟我们中文的这个雨序呢是一样的， rain 哈雨，然后加这个森林哈 forest rainforest。 同时呢同学们再复习一下热带这个词哈，英文是 tropical tropical， 我们知道热带的一个气候，我们说 tropical climate， 我们说热带水果呢是 tropical fruit 哈，以及呢体育哈 sport， 比如说特别有名的、特别著名的，比如说像这个 surfing 哈冲浪等等哈，都是海南特别吸引我们说这个游客的一个体育项目哈，以及呢卫生保健 healthcare。那么看看去年的数据呢，去年有超过28万个俄罗斯的游客呢去海南旅游，比一年前增加了2倍。 好，那么超过了28万个哈 ，more than 哈这个词组，同学们一定要熟练的使用啊 ，more than 哈，表示说这个数量呢，它不仅仅是后面的这个数字了 ，more than 280,000 28万个 Russian tourists went to Hainan last year， 增加了两倍。哎，同学们想想，两倍呢，我们学过很多的词啊，比如说 double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组哈，表示这个两倍是呢 twofold。前面这个两哈，这个二哈，这个词同学们都会，后面 fold f o l d 哈，这是也是英文经常表示这个倍数的一个词组哈 twofold。 这个 fold 这个词呢，作为动词表示说把一个东西给它折起来，比如说拿张纸我们给它折成三折哈，那么叫 three folds。 因此呢，这个词如果前面加一个数字的话呢，就可以表示呢几倍几倍的意思哈，这个 twofold increase 啊，所以说两倍的增加。今天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词组哈 twofold increase， 跟去年相比，这个词组呢同学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compare with a year ago 啊，一年前增加了两倍。同时呢，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呢说，我们希望进一步呢加强旅游的合作，将俄罗斯游客的比例呢增加到海外游客总数的50%啊，所以说呢，他希望俄罗斯的游客呢来海南的数量呢越来越多。好 ，we hope to 啊，我们希望哈 ，hope to strengthen。我们学过这个 hope 这个动词的一个语法要求，后面呢 hope to do something 没有问题，或者 hope 后面加一个 that 一个宾语从句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一般不能说 we hop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不合适的一个语法的一个结构哈。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hope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 hope that 啊这样的一个语法的结构。We hope to further strengthen， 这个加强这个词啊，它用的是这个 strong 这个词的变形的一个单词哈。我们知道这个 strong 哈，强壮的形容词，变成名词呢，变成 strength。S-T-R-E-N-G-T-H 啊 ，strength， 那么说表示加强了哈，那么说它呢不能用它的名词形式，而用它的动词形式，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 strength 后面呢加一个 en 哈，加一个后缀，把这个名词变成了动词，表示说加强哈 ，strengthen， 然后呢 tourism cooperation 啊，旅游的合作哈 ，tourism cooperation。Increasing 啊，增加 the percentage of Russian tourists， 增加俄罗斯游客的这个比例呢 ，to 50% 啊，50%的这么一个总的一个比例哈。Out of all overseas tourists to Hainan， 后面有一个 out of 表示说从哪个总体哈，从哪个总数当中它的一个比例哈，它的一个部分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叫做。out of 后面加一个总数的概念，那么说 out of all overseas tourists 所有海外游客的总数当中，我们占的比例呢达到了50%哈。To Hainan he said， 那么看一看当地政府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哈。事实上呢，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呢，到2017年海南海外游客的数量呢超过了110万，同比增加了50%。In fact, the number of overseas to Hainan, 啊，那么讲到了说一个数量增加了哈 ,exceed, 啊，超过了，这个词我们讲过 ,exceed,E-X-C-E-E-D, 啊，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哈，表示超过增加到哈 ,exceed 1.1 million in 2017.Up nearly 50% year on year 哈，后面有一个字 year on year， 就是说与去年相比呢增加了50%。 According to statistic from local authority 哈，当地的一个政府，我们说这个政府呢有几个词来表示，一个是大家熟悉的是这个 government， 还有呢经常用的是一个 authority 啊，也表示说当地哈、啊、一个政府，当地呢负责某一事务的那么一个机构哈、啊，也用这个词 authority。好，那么这个单词呢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拼一下 ，A U T H O R I T Y。 authority， 那么如果说几个部门的话呢，后面是 authorities， 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海南哈三年的一个计划哈。海南的三年计划呢将于今年推出哈，让海南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优惠政策呢包括免签证服务、门票的促销和呢服务的一个升级。这是海南呢在三年内要推出的更加能够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些有利的一些举措。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一个三年的计划 ,a three-year plan, 三年计划 will be rolled out, 啊，这个词组我们原来讲过 roll out, 表示呢把一个地毯给它铺开了。那么如果说一个计划哈，一个政策哈，那么被 roll out, 表示说要推出一个新的计划哈，或新的一个举措哈， will be rolled out this year to make the island a top-tier destination.好，今天我们再学一个词，表示顶级的，我们说最好的嘛。那么最好呢，同学们会经常用的是 the best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组，表示顶级呢，叫 top tier。后面这个词呢 ，tier t i e r 表示一个层级，一线城市呢的 first tier city。那么这里面是 top tier destinations， 表示说第一层级的一个目的地哈，表示说最优秀的最好的一个目的地 a top tier destination。 好，那么包括哪些政策呢？ with preferential policies 啊，一些特别优惠的一些政策啊， preferential policies such as visa free services 啊，免签证服务啊，叫 visa free service。 然后呢 ticket promotion 这里面呢是指了一个门票的促销。我们学过这个词 promotion 哈，它可以指提升，如果指一个商业环节的话呢，它往往是指的一个促销的活动。那么在以后的三年呢，可能说去海南哈，去一些景点的话呢，它的门票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来呢进一步吸引哈更多的游客来海南来观光。以及呢 service upgrade 服务的升级哈，这里面服务这个词 service 升级呢是 upgrade。Great， 我们都学过年级前面加一个 up，up 表示年级的一个提升，在这里面这个年级呢，它是指一个服务的等级、服务的档次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upgrades。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驻中国的那些外交官他们对海南的一些看法、一些观点哈。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挪威驻华大使呢他怎么说的？他非常期待的回到海南。因为呢他认为那里的变化和中国其他的变化一样哈，引人注目啊，因为呢他可以通过他眼前的图片就可以做出判断。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I look forward to going back to Hainan 啊，表示期望，这个词组我们讲过 look forward to， 同学们同时记下来，这个 to 后面要跟这个动词的 ing 形式哈，这个语法要求呢Peter 老师已经多次讲过了哈，同学们接下来 look forward to going back to Hainan because I think the changes there are just as dramatic as the rest of China， 巨大的变化 changes， 同时呢后面用了一个同级比较的形式 as dramatic as 啊，同时呢注意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形容词呢是 dramatic， 表示一个巨大的变化哈，表示巨大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说 big change 可以哈， great change 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再学另外一个词表示巨大的变化，叫做 dramaticchange， 因为这个词呢跟这个 drama 哈戏剧哈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戏剧呢能够吸引观众能够坐下来，因为呢它的情节的跌宕起伏哈。那么后面给它变成形容词的话呢，表示一件事情的变化的程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呢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巨大的变化 ，as dramatic as the rest of China， I can tell just by watching the picture from here。啊，通过这些图片来做出判断。那么这些图片是哪些图片呢？我们接下来看，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海南的推广活动，在这个推广活动当中呢，展示了海南当地的特色和近期发展的一些图片、一些视频哈。那么这些活动呢，吸引了超过500人参加。 其中包括来自16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了挪威驻华大使呢，他说通过图片是指呢，这次呢，这个海南的这个推介会当中哈，这些图片、这些视频，他就可以呢做出判断。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哈，通过一些展示哈 ，large display panels and the booth， 一呢提到了说一些展板哈 ，display panel p a n e l 这个词，它呢可以指一个板子哈，特别呢是指我们说这个太阳能板叫 solar panel 啊，这一块一块的板子。那么另外这个 panel 这个词啊 p a n e l 呢，还可以指呢我们说比赛当中的这个评委哈。这三到四个人构成了一个 panel， 那么呢他对选手的演唱或者是演讲呢进行评判。所以说这个词的用途呢，一个呢是指一个板子，另外呢是指呢一个评审的委员会啊 panel， and the booth 啊一些展厅， showing local specialties 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Hainan were part ofPromotion event held in Beijing 哈，推广海南的一个推介会。The event attracted more than 500 people. 这个展览会呢，吸引了500多人参加 ，including foreign diplomats 哈，包括呢一些国外的这个外交官哈。Diplomat 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diplomat 表示外交官哈 ，diplomat from over 160 countries 哈，160个国家。他们普遍认为啊，不仅仅海南哈有美丽的海滩、美丽的人民哈，就那里的人特别的美，同时啊还有令人欣喜的发展，大量的新的建筑、工业，特别是呢高科技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游客。It is not just nice beaches 啊，美丽的沙滩 ，beautiful people 哈，当地的人特别的美。But also man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啊，很多呢令人欣喜的发展， lots of new buildings, 新的建筑， industries, 行业和工业， especially high-tech development, 以及呢高科技的发展，啊，这个 high-tech, 我们用到这个 technology, 前面那个四个字母，啊，T-E-C-H, 啊，来呢方便我们来发音，啊，high-tech development。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ainan offers a wide range of travel packages that include sightseeing, beaches, folk customs, tropical rainforest, sports and healthcare. More than 280,000 Russian tourists went to Hainan last year, a twofold increase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We hop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ourism cooperation,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Russian tourists to 50% out of all overseas tourists to Hainan.In fact, the number of overseas tourists to Hainan exceeded 1.1 million in 2017, up nearly 50% year-on-yea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local authorities. A three-year plan will be rolled out this year to make the island a top-tier destination, with preferential policies such as visa-free services, ticket promotions, and service upgrades.I look forward to going back to Hainan because I think the changes there are just as dramatic as the rest of China. I can tell just by watching the pictures from here. Large display panels and booths showing local specialti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 in Hainan were part of a promotion event held in Beijing. The event attracted more than 500 people, including foreign diplomats from over 160 countries.It is not just nice beaches, beautiful people, but also man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s, lots of new buildings, industries, especially high-tech development.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小女人。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Now, today we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very tiny woman who goes for a walk. Do you want to know where she goes on her walk and what she does? Let's find out, shall we?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The Teeny Tiny Woman. Ding ding! A teeny tiny woman lived in a teeny tiny house. Aww, isn't she cute? What is she doing? She is feeding the birds. Oh, how lovely. Ding, ding. One day, she put on her teeny tiny hat. She got her teeny tiny bag. And she went for a teeny tiny walk. Who can tell me what color is her teeny tiny hat? Have a look. It's yellow. She has a yellow hat with a purple ribbon. Beautiful. Ding, ding. Soon, the teeny tiny woman came to a teeny tiny gate. She opened the teeny tiny gate and went into a teeny tiny yard. And I can see a building. Do you know what the building is? It's a church. Very good. Ding, ding. There, she saw a teeny tiny bone on a teeny tiny grave. I can make some teeny tiny soup with this teeny tiny bone, said the teeny tiny woman. Okay, so she wants to take the teeny tiny bone. But can you see someone else in the picture? Something white? What is it? I think it's a ghost. Ding, ding. The teeny tiny woman put the teeny tiny bone in her teeny tiny bag. Oh, the ghost does not look so happy. She went through the teeny tiny gate. Oh yes, the ghost definitely looks a little bit worried. Ding, ding. She walked and walked and walked all the way back to her teeny tiny house. Oh, I can see lots of animals on her walk. Which animals can you see? Can you see the cow, the horse, the sheep, and the dog? Ooh, maybe even some chickens. There are many animals in this picture. Which ones can you see? Ding, ding. The teeny tiny woman opened her teeny tiny door. My teeny tiny feet are tired, said the teeny tiny woman. I will not make my teeny tiny soup now. So the teeny tiny woman is going to have a nice little rest. I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 like to take a rest after a long walk too. But have a look in the pictures. Who else has come home with the teeny tiny woman? Ooh, I think it's the ghost. Ding, ding. The teeny tiny woman put the teeny tiny bone in a teeny tiny cupboard. Then she got into her teeny tiny bed for a teeny tiny nap. But while she is napping, who is looking in the cupboard, can you see? It's the ghost. Ding, ding. Soon, a teeny tiny voice called, "Give me my bone." Ding, ding. The teeny tiny woman was a teeny tiny bit scared. I must have had a teeny tiny dream, she said. But was the teeny tiny woman dreaming? I don't think so. Ding, ding. The teeny tiny woman had a teeny tiny glass of milk. Then she got back into her teeny tiny bed. Soon she fell asleep. Ding, ding. 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 teeny tiny voice called out again. Give me my bone. The teeny tiny woman woke up. She was so scared, she hid under her teeny tiny covers. Ding, ding. But the teeny tiny voice called out again. And now it was not teeny tiny at all. Give me my bone. Ooh, scary. Ding, ding. The teeny tiny woman peeked out from her teeny tiny covers. She said, take it! Oh, the teeny tiny woman can be scary too. Ding, ding. And that is the end